非常的喜爱京剧，然后呢就是迷恋上我妈就发现了，然后就开始教我一段一段的。那会儿呢还没有那个正式的那种就是少儿组的那种，我们其实算是那个嘉宾，就是小孩儿 啊、 然后呢就是后来给我们设立了奖项，就得了一等奖。那会儿演的卖水， 小时候那时候唱的是卖水， 对，就是裱花那点 啊， 大家就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妈也是从那儿发现，哎，这孩子可能行， 是个可造之才、 哎、 于是就走上这个京剧的道路 了。 那么现在呢，大家后面听的这个背景乐呢是唐香最近录制的 CD 当中的一段吗？ 对。 这段呢是咱们把这段呢先让大家听一下，就是红楼二游当中的一个慢板。 红楼二游当中的游二姐的一段慢板。 好。像我知道你呢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呢，比如什么青衣啊、花旦啊、刀马旦全都唱过啊，当时还是主攻的是青衣。 对 啊。那么后来你整个是落在了这个花旦上。 对 啊。那最后是怎么还是喜欢这个花旦呢？ 就是其实一入校的时候呢还是以青衣打基础。是那个王瑶卿先生的最后那个是王瑶卿先生的弟子那个于玉衡老师，他来那个教授我的。后来呢就是在即将要毕业的时候，那个刚才师傅也提到，就是我们那个校长武春生老师，他想在我们班那个毕业公演的时候搞一个那个流派的专场。所以说就是他想让我学习跟孙玉民老师学习那个红娘作为荀派的这个一折演出。然后呢我就到了孙老师那个学校。当时呢因为在学校学生吧不懂什么那个特别会那种表演，就老师怎么教好像我怎么演，比较的那个状态比较的迷茫。结果呢到了孙老师办公室，一面大镜子进去之后，就是立马就是孙老师给你马上就给你带入戏了。就是特别快，你就教你那个怎么用眼睛，怎么那个跟观众交流，好像一下就是 开窍了。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你是学生，你没有什么好像那个跟观众能怎么交流，就是你演你的，观众看观众的。就是根本没有那个说我是在为观众表演这么一个概念。到了孙老师那儿一下就是还是艺术家，就是给你一下就领进去了。就师傅就被师傅领进门了。 是，其实呢李老师喜庆啊，有的时候还有点那个挺幽默的啊，挺能够造气氛的啊，活跃情绪的等等， 比较活跃的。 是不是有这个特点？ 这卦象啊它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不好， 不是， 你看现在都在

Oh,